榜的理由都有什么？从这份榜单来看，未来的武器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聚焦2015年度十大热点兵器。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咱们又见面了，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的12月29号，我们和大家呢在今天要说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啊，叫做爱因斯坦。9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9年的12月29号，日食的一个实验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时间呢回到1919年的年末，在这一天呢，在1919年啊12月29号的这一天呢，英国的伦敦呢开了一个会，这是皇家天文学会和皇家学会的一个大会。在这个大会当中呢，他们对外啊公布了一件事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本上得到了完全的证实。这是怎么证实的呢？在此之前，英国呢是派出了两个科考队，一个呢去了巴西的北部，另外一个是去了非洲的西部沿海。在1919年的3月29号，他们是观察到了日食，并且是表明光线接近太阳时的弯度和爱因斯坦的预测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呢，爱因斯坦啊，当时来提出这个预测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能够相信，因为当时的这个实验也没有办法来去证明。包括呢，在他之前，大家都相信艾萨克·牛顿所提出的那个世界的力学的理论。但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呢，证实了牛顿的理论呢，绝对的时间和绝对的空间呢，你必须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维度，这个维度呢，就是放到宇宙的时间和空间来去进行代替的。当然，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啊，短时间内很难说得明白，但是要跟各位说，其实呢，科学的进步就会在不断的来更替我们对于现有时代的一些概念和想法。现在我们觉得是光线是有时间的，甚至光线在引力的作用之下会转弯，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是这件事情在96年前的12月29号，96年前的今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我们和大家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今天，日食的实验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玉龙。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我今天刚刚看到的一个新闻啊，官方回应雾霾与防护林有关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29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也就是今天，国家林业局局长啊张建龙介绍了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的情况，并且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呢，有人就问了，说这雾霾啊，尤其是今年看起来比较严重，是不是和三北防护林的建设有关系呢？我其实在自己的生活中啊，玉龙就听过有一些朋友说，你看现在北京呢，这冬天啊没有沙尘暴了，但是有了雾霾了，这是不是和三北防护林的建设有关系呢？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表示说，三北防护林影响了风速，有了雾霾，这是一家之言，是不科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雾霾的形成呢是有两个主要条件，一个呢是污染物的排放，第二呢是气候的异常，特别是大气环流的异常导致这种天气增加，污染物呢是不易扩散的，从而是形成了雾霾。森林的作用主要是限于啊，就是近地面的风的一些阻碍或者说是一些改变，根本啊是影响不到大气环流的程度。说白了，一棵树能多高啊？10米了不得了吧？尤其是你做防护林的树啊，10几米真是了不得了。你说它能影响高空的风吗？所以这个说法是缺乏科学性的。有研究证实啊，1米以内风沙流的状况，10米以内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其实呢，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地打击性能都比阵风要弱一些。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从这十大武器的排名排出，你看来未来整个的这个作战应用或者军事化的武器大概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嗯，就总的来说呢，现代武器就是朝着这个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呢打击范围越来越大，机动性能越来越好，这三大方向去发展。 嗯， 同时呢在细节上呢，就是说隐身技术，这是逐渐的得到大规模的彻底的应用，这是当前装备这个细节中最重要的一套技术了。 嗯，这个总结一句话，就是在你看不见我的情况下，我变得更高更快更强。 是的，这是当今军事技术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呢本节目的军事顾问、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先生做客，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了解放军报所评出的2015年度世界十大热点武器。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继续要提醒各位不要走开，在以下时间我们还会有听节目拿奖品的环节哦，这是我们节目在新年之前给您送出的彩蛋，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多多中奖。我是玉龙，明天晚上咱们接着聊。 税收知识有奖问答。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中，我们要来讲一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利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的通知。规定中是这样表述的：一，自2014年11月1号至2017年12月31号，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二，上述小型微型企业的认定，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中有关规定执行。那么根据这项规定，今天的问题是，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要缴纳印花税呢？选项 A 不需要缴纳，选项 B 需要缴纳。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利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要缴纳印花税？ A 不需要， B 需要。大家可以编辑 A 或者是 B，将答案发送到10628821828，我们每天将随机抽取2到4位中奖听众，您将获得由朝阳地税提供的精美奖品。 那天醒来，忽然盛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想你。接受无奈，承认失败，他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